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是 Chris。 咁啊，翻翻嚟之後呢，我哋講過啦，孟晚舟講咗咁耐啦，咁我哋梗係要講返啲其他嘢啦。咁樣啦，其實呢最重要嘅一個事件就其實發生喺我哋加拿大隔離嘅美國。咁樣呢就因為呢就係而家呢就所謂政府又停擺啦，又 shut down 啦。咁樣呢就呢次仲要破咗紀錄喎 ,ok?、嗯、因為其實呢就截至我哋而家錄影嘅時間為止咧，咁啊，政府已經係停止運作咗26日啦。呢個已經係美國歷史上最長嘅一個嘅記錄。上一以前最長嘅三次記錄分別係1995至96年克林頓21日，跟住係2013年奧巴馬，因為奧巴馬 care 嗰次就16日。再之前咧已經係1995年11月，都係克林頓，就只係5日啫。再之前嗰啲咧。一日、兩日、三日啊，咁上下嘅啫，好少嘅啫。所以咧，呢次26日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嘅嚴重噶啦，咁樣樣。咁你點睇啊？你 其實咧，首先就要講翻呢一個事件經過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Donald Trump 同呢個參眾兩院喺呢、這個即係財政撥款嗰度咧就有分歧，傾唔掂數，咁所以就搞到大家出唔到糧。咁其實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咧，就是關於這埲牆的問題。其實大家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特朗普是說過這埲牆一定要起硬，兼且是要墨西哥佬給錢的。他現在問國家拿錢去起埲牆， 不是墨西哥拿錢給錢，他以前就說墨西哥給錢，但現在他說現在美國要出字先，因為呢就這個美墨加條約呢，即是那個代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呢，因為談完之後呢，咁啊他說墨西哥呢基本上是根據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呢就已經幫我們給了錢了，咁所以現在我們就要撥款啦，咁樣。 哇，咁都得？ 係啊， 即係你尋日食咗飯，所以你今日你可以食齋啦。 係啦，即係原本係你請我食飯。咁但今日咧，但因為某些原因，你已經用另一種方式俾咗我啦，於是而家我出錢咁樣嗰只。 哇，咁都得。所以其實我某個程度上我都幾乎呢位特朗普呢、這個。 佢嘅邏輯的而且確係需要多少少 trick 先至講得明嘅 ，actually 係。 所以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呢個太平洋嘅兩岸咧，其實都過於千秋，但係某個程度上咧又。殊途同歸喎， 係啊 ，in some sense 係嘅，因為其實你睇到嘅就係話咧，就所謂點解要政府停止運作先？所以第一樣嘢最基礎嘅原因，就因為咧政府借錢借到一個上限啦，嗰個所謂債務上限啊，或者簡稱做債限啊，借到呢個位置，政府冇錢啦，咁政府要繼續運作就要借錢啦。要俾出糧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咧，就要有錢先俾到俾到人噶。咁但係我而家借唔到錢嘅時候，邊有錢俾人咧？咁所以政府就唯有停止運作啦，就咁樣樣。OK， 咁所以基本上咧，就除咗一啲極之緊急嘅，例如軍隊啊、海岸防衛隊之類呢啲比較緊急嘅嘢之外咧，基本上美國政府係完全係唔 work 噶啦。喐噶啦，冇得喐噶啦，咁樣。 唔，等陣先，我哋講緊。 所以叫 shut down。 嚇，係聯，淨係聯邦服務啫，係咪？ 係成個聯邦，係講緊聯邦。 係。 嚇，當然 shut down 唔係淨係聯邦都有，各州都有，各州唔夠錢嘅時候都會有機會 shut down 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係成個聯邦。嚇，聯邦政府最頂嗰級嗰個就係咁樣。 咁其實綜合報道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Donald Trump 要起埲牆就要大嚿啲嘅錢，但係參眾兩院就話太多啦，少啲啦咁。咁啊，當中好多即係比較細微細眼嘅考慮，咁我哋唔嘥時間講啦。 咁講得簡單啲咧，其實咧就係話咧，參眾兩院就話牆我會同你傾，不過你先令到政府運作再講。 所以呢他們提出的法案是不包括那幅牆的撥款的、 嗯嗯、 但 Donald Trump 就堅持一定要有牆的撥款我才會簽， 我如果他不念了我就寧願他繼續出單， 就是这样的意思啦。虽然他就说，虽然他有一次他就说、哎、虽然我都预期呢都是十日之内就会开返的啦政府。但是呢我不介意呢 shut down 一年两年没什么所谓的，这样他曾经这样讲过、嗯 啊。所以狂人总统这个名堂呢对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是 其实即起蹦墙究竟对这个即 美国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必要咁 imminent 嘅需要咧？咁 嗱，佢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個白宮，即係響白，即係直接響白宮度直播一個 address 啦。基本上佢都係話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危機。南面上嚟好多嘅難民啦，跟住有毒品啦，跟住有罪犯啦 ，something like that。跟住其實好多人 fact check 嘅。咁啊，你知道毒犯唔係淨犯罪唔係淨由南面上嚟，自己本身國內。因為各種嘅經濟理由引發嘅好多槍案啊 ，something like that， 你知道唔係淨係嗰啲回教極端分子先會恐怖襲擊嘅，咁啊白人至上主義者都有嚇，咁啊若果你話毒品嘅話，係咪真係完全由墨西哥上嚟又唔一定？事實上亦都有有呢個統計指出，有相當多嘅毒品咧，其實係由美國各大港口由外面運入嚟嘅。即係唔一定嚟自墨西哥嚇、 嗯嗯， 即係咁樣樣。咁、嗯、所以其實呢一個危機係咪真係講到好似 Donald Trump 咁嚴重呢、 嗯、其實去到呢個位咧，就不妨就翻翻嚟一個東方嘅智慧。大家即係香港嘅朋友，可能都聽過有一位叫做李宗吾嘅朋友寫咗本書，叫做《口黑學》，裏邊咧就講一個故事嘅，就係、是、一隻鑊咁啊，好似裂裂地地喎，咁拎佢整啦，咁整個人咧就會。趁一個主人看不到的時候就將這條裂痕就坑得更加深一點，是啊你帶一個來就對了，這個鑊真的你裝個燈我幫你補了，這就這樣咯。其實多多可以這樣說，簡單地說就是人口小事化大 了。其實在某程度上甚而知就是說會不會借一個fake 或者其實想像中沒那麼大的危機 去有一個更加大的政治目的呢，這個是我覺得應該要更進一步探討的。我幾喜歡的一個的作家叫做 Umay Hackett， 在這個Medium 呢都成日出文章的，他最近寫了一篇呢，他就說美國現在這幅牆會不會是美國的 Right Stack Fire Moment 呢，這樣。那個 Right Stack Fire 什麼事呢，就發生在1933年的2月27號的。隔不夠一個月之前呢，在希特拉就1月30號呢就得到國會授權呢，就得到國會呢就認可成為了總理。咁然之後2月27號德國的國會大樓即係 Reichstag 呢就突然失火。咁跟住呢希特拉就話一個嚟自荷蘭嘅青年共產黨員放火做嘅，咁樣。咁借此呢就消滅所有左翼反對黨，包括其後延續至今日嘅德國社民黨 SPD 啦 ,ok。咁然之後納粹黨呢就借呢件事贏咗3月5日嘅聯邦國會選改選，跟住3月23號呢國會就以三分之二大比數通過授權法，亦都係因為危機呀、啊、危機呀、啊、國會處理唔到。 呢啲政客自己打造出嚟嘅。 係啦，處理唔到啊。於是我哋不如俾一個有能力嘅人做啦 ,which is 係希特拉。咁於是希特拉就借授權法呢就從此可以自由利用呢個行政命令立法去統治國家啦。嗱，你要留意呢 ,Donald Trump 呢在多次亦都曾經咁講過，佢話若果國會唔撥款去起呢幅牆嘅話咧，佢就會用行政命令去促使呢幅牆起有撥款咁樣樣，即係 sounds familiar 係咪？ 嗯嗯 嚇，即係其實會唔會其實就係 Donald Trump 製造緊一個危機去奪權咧？即係有啲似1933年希特拉嘅 situation。 嗱，你正話講咧就係希特拉，咁我就即係始終喺鏡頭前面，即係好多都係香港嘅朋友啦，咁我就可以用翻啲中國人比較 familiar 啲嘅 希特拉都好熟悉㗎啦，老實講。 但係有一個咧，我又想講一個例子，就係、是、依個盧溝橋事變。咁點解發生嘅咧？就係、是、當時日本軍隊咧就話走失咗一個日本軍官，就要交還一隻手，一手就守咗8年啦。 OK， 咁究竟係咪真係有個咁嘅失蹤嘅咧？咁 又或者皇姑團事件啦，即係張作霖被炸死嗰個啦，跟住佢又插莊嫁禍俾當地嘅遊擊隊啦，試圖控制東三省啦，嗰個就唔成功啦，嗰次就即係類似嘅 situation 嘅，即係其實咧會唔會？Donald Trump 就係借呢個所謂債限危機，製造一個新嘅危機，然之後咧，令到人哋覺得民主政府真係做唔掂，不如交俾一個強人去處理啦咁樣。 同埋多多少少佢製造一個即係一個對立嘅，咁其實係一件小事嘅。咁因為我都中意去旅行噶嘛，咁其中有一個網站咧就專係講啲旅遊有關新聞，咁就報導咗一樣嘢，就係因為個government shutdown就令到機場嗰啲安全檢查嘅。嘅 staff 咧就唔翻工，咁咧個報道咧就話大家咧要預多啲時間去機場啊，乜啊乜啊，八台長龍啊，依樣嗰樣登曬相啊，成啊乜啊乜啦。咁呢篇文章咧就喺 Facebook 其中有一版咧就 share 嘅，咁我就唔覺意地睇到上面嗰啲100-200個 comment 咧，就全部講嘅就啱啱相反喎。我尋日先去完機場，我冇人啊乜啊乜啦，咁就有就我突然間就諗到咁其實係咪真係 fake news？fake news 咧係唔係有人詐詐地地喺度小事化大，就話哎呀，因為 Donald Trump 搞到大家而家去機場咧就會好唔方便依樣嘅，即係其實呢個咁小嘅事件咧，你就睇到喺美國嘅社會咧，似乎呢個 fake news 咧就周圍都有。雙方面嘅 fake news 都有嘅。我唔可以話係特登係 for 或者 against 任何人，似乎依一個現象係出現得越嚟越多。 不過老實講句，的而且確咧，美國咧嗰啲嘅航空控制嗰啲 ，for example 嗰啲控制員咧，都仲繼續翻工嘅，雖然冇糧攞，都就嚟第二個月啦。OK， 咁事實上咧有一個比較 warm 少少嘅 news 啦，唔好講到咁絕望啦。OK， 咁啊加拿大呢邊嘅航空控制塔嘅人員咧，就特登幫美國嗰邊嘅控制塔人員咧就訂 pizza。訂親都三十幾個嗰啲咁樣就送俾佢哋，俾佢哋食咁樣嗰只，即係叫做話俾大家知 ，we are on the same boat 啦。呢啲都關乎人命安全嘅嘢啦。咁佢冇糧出都繼續翻工嘅時候， 至少有嘢食 啊。咁啊，至少有啲嘢食啦。 有啲温暖啦， 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都，所以其實咧就人間有情嘅。咁當然啦，另一個角度嚟睇就係話政府成日都話要慳錢，咁其實美國政府而家其實真係幾慳錢嘅，因為其實嗰啲人都冇糧速都照翻工啦，係咪？不如 disband 到 government 啦 ，disband 個 government， 咁政府唔使俾錢嘅話，就政府就唔使嘥錢啦，咁自然就慳咗好多錢啦，係咪？咁其實呢、這、一個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可以討論嘅。即係可以大做文章的內容嚟嘅，老實實。咁當然究竟政府係應該要慳錢為上作為一個目標，因為其實係應該要係啲錢用得其所咧。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哋值得討論嘅問題。呢、這個亦都 因為多多少少喺有啲即係使錢嘅。哲學呢個真係 philosophical debate， 呢個真係有哲學喺裏邊嘅。 係啦，咁當然啦，呢樣嘢我哋就唔喺呢度多講啦，咁樣樣。咁美國債限講到咁上下啦，咁我哋當然咧就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好，嚟到最後一個環節嘅時候咧，我哋由美國跳一個大西洋去到呢個英國嘅，咁樣咧就當然啦。今日咧就這個英國國會啊一片亂局之後，一片亂局啦咁樣。咁講翻就係話咧，尋日咧就脱歐的協議咧，最終咧就以一個202-432票係被否決嘅。呢個重要係咧，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嚟咧，政府嘅議案被否決嘅最大差距達到230票咁多。咁上一次嘅最大差距已經係1924年 ，which is 116票嘅當年。 即係狠狠咁 ban 你。 狠狠咁 ban 你，完全係。咁但係咧。跟住工黨咧就喺呢一個議案被否決之後，隨即就提出呢個不信任動議啦。咁但係不信任動議今日投票表決嘅時候咧，贊成係306票，反對325票咧，又被否決喎咁樣。咁尋日點解會有咁230票嘅差距？因為咧有118名保守黨國會議員，連同咧你知道保守黨唔係大多數執政嘅，你爭丁咁多，咁嗰10席嘅北愛民主統一黨咧。 齊齊倒戈，就一齊否決呢個協議嘅。咁但係今日咧，呢兩批人全部歸翻曬邊，咁啊走翻嚟咧就支持翻呢個文翠山嘅咁樣。 嗯。 咁所以尋日咧就當呢一個脱歐協議咧就被否決之後咧，文翠山咧就好似好定過台遊咁樣。佢就咁樣講，佢話 ：People, particularly EU citizens.Who have made their home here and UK citizens living in the EU deserve clarity on these ques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ose whose jobs rely on a trade with the EU need that clarity. 咁所以脱歐協議要 clarity. So we need to confirm whether this government is still enjoy the confidence of the House. 其實真係，即係其實咧，去到呢啲位咧，你就可以領略到英國人講嘢嘅方法，以至依個政治嘅智慧啦。其實以表面嚟計咧，你咁樣嘅議案咁大俾到俾人 ban 法咧，其實就好冇面嘅。咁依家阿文仔西嘅山姐咧，就倒轉嚟玩。你哋而家企喺我 先。嗱，而家你俾你機會對我投不信任動議啦，結果又信任翻喎。 咁真係想點咧？你而家 即係咁想點咧？ 你而家真係又愛又唔愛，咁即係點咧？咁 係啦。咁於是咧，今日個不信任動議過咗之後，否決咗之後咧，文翠珊就話：我哋而家會即刻開會啦，今晚開始開會，就一系列開會，咁就會話咧就會同各大黨嘅黨領咧，以及一啲嘅主高級嘅一啲嘅國會議員同埋一啲政府官員開會，就我哋嘗試琢磨出一個所以國會大波多數人可以接受嘅一個脱歐議案咁樣。咁啊，工黨就已經話：你尋日咁大比數被否決嚇，我仲信任得過你。咁所以咧，霍爾賓即係工黨嘅黨魁咧，就唔同你傾啦。 其實某個程度上，霍爾賓就擺明係佢嘅最大嘅政敵嚟㗎啦。 係啦，冇錯啦，因為 即係你講乜我都俾人 都係270几席嘅。其實佢呢個反對黨唔係弱嘅，其實咁啊，與此同時咧，就其他各黨都同文翠珊傾偈啦。咁威爾斯黨咧，即係主要的議員都來自威爾斯 Walsh 的，咁佢都咁就話希望有二次公投啦咁樣。咁但係十點嘅時候咧，佢哋當地時間十點夜晚啊，阿文翠珊喺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前面開記者會，佢就發聲明，佢話啊，既然兩年幾前咧個公投已經講到明話，我哋係會想離開歐盟、離開 EU 嘅時候，我會高呼，我一定會完成佢咁樣。咁即係話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佢係俾呢一個公投綁死咗嚇。但係佢即係個公投自己本身有缺陷嘅，其實本身因為留歐就有好多個方案可以做到，可以做到最簡單嘅留歐盟冇乜嘢需要做嘅，其實脱歐你傾好多嘢，因為以前咧英國。若果國會通過的一個的公投案的時候是會定埋通過的話，國會會通過什麼法案，會怎麼做，不通過的話，國會又會做些什麼事去通過一些什麼法案怎麼做。但問題就是那個的脫歐公投呢，在若果民眾主力贊成脫歐之後呢，是沒有任何的 follow through 的，即係冇一個國會通過嘅議案就話 ，OK， 若果脱歐議案通過之後，政府會通過乜嘢法案，會做啲乜嘢嘢，跟住就會脱歐啦咁樣樣。咁於是咧，而家嚟到呢個位置咧，就好似我記得有一個 meme 喺 Facebook 有個 meme 就係話，就係響賽場起點起跑線嗰個位置，嗰人打開咗槍就話開始起跑啦，嗰啲人咧就四圍走。走咗去唔知邊度，即其實係唔知點嘅。In some sense 係喺某程度上係，所以係一個就係、是、一個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咯。Actually， 其實我坦白講，我有啲睇文翠珊覺得佢凄涼嘅。咁，但係其實即係你有陣時呢啲細眉細眼嘅咧，你就可以留意到一啲都幾巧妙嘅地方。一個咁大比數嘅否決去 ban 佢咧，其實咧就真係十分之冇癮。但係咧，到呢個不信任動議嘅時候咧，又不獲通過喎，咁即係點咧？嗱，而家一鍋粥，你而家做嘅 ban， 但係你又要繼續留低佢執，即係繼續喺度執屎。 係。 咁其實對，如果對文翠珊嚟講，即係我好衰就係咁去諗啦。如果 咁大比數否決，不信任動議又通過嘅話咧，即係佢所有執包袱走人，但係至少佢可以即係翻屋企。 但係而家又，但係而家佢又繼續做喎、啊，老實講。 係啦，佢繼續做。 係啊。 咁究竟係繼續做嘅意思係大家想佢繼續做，因為？好中意佢啊？定係還是一壇即係執屎嘅就想冇人肯做，所以焗住俾佢做啊？還是係想即係純粹係即係睇佢繼續難堪落去嗰只啊？定係點樣樣咧咁？ 嗱，於是其實個問題就係話，究竟跟住要點啦？啊，before 我哋繼續討論呢個點收科之前咧，我哋先睇睇歐盟回應先嚇，佢哋都好先進嘅，全部用 Twitter 回應。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咧，佢喺 Twitter 咁講啊，佢話 ：I take note with regret of the outcome of the vot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his evening. I urge the UK to clarify its inten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ime is almost up. 留意 clarify 又係喺度嘅。歐盟主席圖斯克又用 Twitter 講嘅，佢話 ：If a deal is possible and no one wants no deal.Then who will finally have the courage to say what the only positive solution is？ 嗯， 即系 呢啲咧就系说话嘅技巧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做一个节目咧，其中有一个我好 enjoy 嘅地方咧，就系留意下人哋点样讲嘢啦。 系啦，咁于是容克其实喺度讲紧咩啊 ？Time is almost up。 你扭完計未啊？翻屋企啦，唔該。 係啦，即係唔好順得哥情失草意啦。而家先搞清楚你想點先啦。我哋都想知道你想點㗎。脱歐就脱歐，留歐就留歐，唔好搞咁多嘢啦。 係啦，你嘥咗好多時間啦。 係啦，圖斯克咧就更加抵死，佢就話 ：What the only positive solution is？ 即係唯一嘅正面嘅解決辦法係咩嘢啊？最好辦法就係唔好做嘢。keep 翻喺歐盟入面， 嗱，依個係其中一種講法，但係我睇到嘅係另一個 cross 係重點咧。依句説話咧就係 Who will finally have the courage to say？ 咁究竟係由邊一個出面話俾大家聽？你不如留歐算啦咁。 嚇，即係其實 重點 係 邊一個出面咧？ 嚇，國王的新衣裡面嗰個細路仔咯，即係最終話俾人知國王係冇著衫嘅嗰個咯。嚇，即係其實就係、是、其實邊個要做嗰個細路啦？有一問題係嚇。咁的而且確， 揀邊個做醜人啊？某個程度上， 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英國若果真係無論佢決定脱歐定留歐好，佢都要面對一個 issue， 就係話佢自己嘅自尊心。 嗯， 嚇，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最初決定脱歐嘅時候咧，大家都喺度講啊，唔可以邊境要有管制啊，嚇移民唔可以唔可以隨隨便便走入英國啊。啊、即係有啲甚至覺得英國係要恢復昔日榮光啊 ，make British king 啊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啊，嚇、啊、嚇、啊、，make Great Britain great again 啊，應該咁樣講嚇、啊，即係嗰種昔日榮光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唔好事事都依靠歐盟啊咁樣之類，即係其實都係嗰種，其實放低住自尊心面對現實。我覺得呢樣其實係最緊要嘅。 其實去到依一個位咧，其實冇面嘅唔係文翠珊自己一個嘅，其實某個程度上整個英國咧喺歐盟面前咧，其實都幾冇面嘅。咁佢而家真係半隻腳踏咗出家門，咁如果有個人口痕嘅就你攬咗出呢個門口就以後都唔好諗住翻嚟咁。咁 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咩嘢咧？聖經裡面嘅浪子的比喻咯。 但係唔係喎，浪子冇個冇人嘅喎，個主人真係由頭到尾好 accommodate 佢嘅喎。但係如果你想象下，你要走就走啦，唔好翻嚟啊！ 你覺得歐盟係似浪子比喻裡面個老豆，見佢翻嚟會攬住佢俾翻佢做嘢咁，收翻禮低嗰啲乜嘢？ 我咪就係話， 其實 係 潤佢，唔會。你覺得唔會？ 咪就係明潤佢咯。 明潤佢係啊。 你其實你睇下嗱 ，OK， 歐盟委員會主席同埋呢個歐盟主席。其實呢兩個人講嘅説話都並不是十分好聽嘅噃。 係啊，冇錯嚇。阿圖斯克最出名爆笑嘅啦。 啊，名鋭嚟嘅啦。 係咯。咁當然啦，其實咧歐盟之前都放風聲嘅，就話就話，假如你最好留歐啦。不過如果脱歐你搞唔掂嘅話咧，衛報有引述內部消息。就話咩嘢咧？就話若果你3月29號搞唔掂，我哋會開緊急領袖會議，然之後咧就同你拖3個月，就俾你延遲3個月。技術上係可行嘅，嗰、那個 Article 50係俾你咁做嘅嚇。咁但係而家個 situation 就係話其實要你拖3個月俾你多少時間搞掂條數，唔係唔得， 但問題就是我想其實歐盟自己都很 confusing， 因為我不知道你英國想怎樣，現在問題是、啊、即究竟、啊、而究竟你想怎樣呢？而文翠珊他死都希望有一個有協議的脫歐、 嗯、 但他其實是被兩面夾攻的、 嗯、 就是留歐派和要硬脫歐那一批兩面都夾攻緊佢 ，which is 其實保守黨裏面嗰118個否決脱歐協議嘅人，有相當大嘅一部分其實係期望冇協議脱歐嘅。OK， 咁所以其實文翠珊其實有少少左右做人難，但係文翠珊我哋其實之前嘅分析亦都提過，就係話佢其實係一個技術官僚式嘅政客嚟嘅，即係我俾曬 instruction 你。你可以做得好地地，所以他做內政大臣的時候冇問，佢冇乜問題嘅，冇、 嗯、 問題嘅，係啊。但係佢變成咗首相 ，which is 佢需要丟一啲政治問題嘅時候咧，佢騰曬雞嘅佢，佢唔係好掂嘅佢，即係佢又遊說唔到呢度，遊說唔到嗰度，結果佢講啲嘢全部，如果你聽翻佢講好多嘢就其實都模棱兩可嘅，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即係。但是他是不是有一個真正的 decision 呢？又搞不清喎，即係佢而家就結果就騎虎難下，不知點算咁樣咯。其實就係話 睇佢淒涼 嚇，睇佢真係淒涼嚇。咁啊 ，remind 翻觀眾少少啦。其實嗰個協議咧，尋日被否決嘅協議係包括兩份嘢，一份係595頁嘅法律文件，係規範脱歐當日雙方即時生效嘅法例。即係例如歐盟的居民在英國會怎樣處理，英國居民在歐盟地區又怎樣處理等等等等之類。當中其實為什麼那個脫歐協議搞不定呢？最大問題就是那個北愛和愛爾蘭之間的邊界怎樣處理了、 嗯、 是硬邊界還是軟邊界？硬邊界即是有關卡、 嗯、 但是你要知道復活節協議呢，即是在90年代簽訂那個和平條約，即是令到北愛有和平的那個條約，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說雙方是要冇邊界限制，而事實上今日北愛嘅經濟好大程度上都要好靠愛爾蘭共和國去支撐嘅。 嗯， 所以硬邊界對北愛嚟講係死硬。咁但係呢方面英國又搞唔清楚應該要點做。另外仲有所謂26頁嘅政治宣言咧，就指明咧脱歐之後雙方商討商貿、保安等等條約嘅方向，即係例如自由貿易協定點搞啊？嚇，我哋應該點傾啊？大約的方向是怎樣，跟住再傾咁樣之類嘅。咁、 嗯、 所以其實呢個否決咗嘅協議就係咁樣嘅。 嗯， 好，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又差唔多啦噃。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離地 news， 離地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呢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到6: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singjai.hk 查詢嘅。呢期嘅離地新聞係2019年1月16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月17日早上7: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